既然那个，既然你跟我说，你问我了，人权从哪儿来？我跟你说啊，人权最早来自于文艺复兴，就14世纪到17世纪那时候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根源又追溯到那个罗马那时候文化。文艺复兴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推翻基督教对人思想的禁锢。知道人权怎么来了吗？然后我再跟你说，人权来的根基在哪儿？根基就是人那个理性追求人本主义，就是尊重人，根就在这儿，这就是人权的由来。 所谓的文艺复兴主要是从美术方面表现出来的，但是它并不是一场明确的运动，运动是需要有章程和纲领的，可是他们并没有，只是那个时代，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和拉斐尔，这些人杰出的美术家，他们描绘宗教人物那种笔法，还有那种雕塑，那种精确度更高了，因为那种对人体的那种精确度啊，那叫艺术解剖学嘛，他们那种数据。就更加逼近了古希腊罗马时代那些美术作品，拉奥孔和智推冰者维纳斯，但是他们用那些技术表现的主要内容还是宗教。我们看那个拉斐尔画的西斯廷圣母，还有米开朗基罗雕塑的就是他画的那些创世纪。我这儿有声音呢，我这儿能放啊，声音很清晰。那群艺术家们并没有推翻基督教的这个主观意识，他们用这种方法去绘画，全是得到了当时教会和教皇的允许，甚至是赞赏的，认为更加深刻的、更加生动的反映了圣经故事。这儿我再重复一遍，就是说这文艺复兴并不是什么运动，因为运动它得需要纲领章程啊和一个宗旨，可是他们并没有，他们只是那些有代表性的那些美术家们，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他们用源自古希腊的那种对人体的那种精密的数据来表现宗教故事，仍然是表现的基督教内容。半支烟，可能是你的手机有问题，我反倒听不到你的语音了。 那个我的手机可能是有问题了。那个张先生，我昨天刚从谷歌查了文艺复兴。那个文艺复兴呢，它分为有个起始阶段，起始阶段确实是那个很多这个艺术了、雕塑了，它得到教会的资助或者是赞助，但是。到后期，到达芬奇那时候就不一样了。 文艺复兴，这个文艺现象，它所具有的最大功能是让人们把这个类似于中国春田里灭人欲的那一部分给抛售出去了，让人们从那种古板的教会的经验哲学里边的那个渴求，对人的渴求，从那当中。觉醒了，让人们联系到这个真理，宗教真理并不只是在经院里边，而是在每个人的具体的人生之中。人权现在就是比较公认的这个人权概念，它应该是来自于比文艺复兴和文艺复兴那个同时代那时候的明确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这才能称得为运动，因为它有明确的论纲，就是马丁路德贴在那个教会门口的那个95条论纲。为什么说它是人权的切确根据呢？因为它真正的从基督教新约里边发掘出来了因信称义。为什么叫因信称义？就是说因为我信仰真理，信仰基督，所以 我和这个最终的最高的这个终极真理相融合，我就是一个艺人，我就不必屈服于世间的任何其他的说教和统治。马丁路德在宗教的方面，就是在人们这个意识形态方面拨乱反正，就是把这个教会，人们对这个基督教会的误解，也是来自于当时中世纪这个天主教，他们存天理灭人欲，然后人的行为，人的那种干预程度越来越大，马丁路德把它给拨乱反正了，反正到什么地步？反正到原来基督教初创时期的那个真正的基督精神，他确立了只有神是唯一，圣经是唯一，只有信仰基督才是能称为义人，义人就是公义正义。我们说这个公义正义，其实昨天那个您范志言说的很对，有一个观点，他说只是人的私欲而已，你要的民主只是人的私欲而已。 那个张先生，关于这点说实在的我挺排斥的，我不相信任何宗教，我认为任何宗教首先都是排他的，既然排他的，那么就是他不会照顾到所有人类，因为所有的不可能所有的人类都同时信仰一种宗教。我坚持我的一个观点，就是那个人权来自于人本主义，来自于就是理性对人本主义的思考，以人为本， 也就是不知道人权的确切来源嘛。而马丁路德95条论纲贴出来拨乱反正，就是告诉人们正义和真理在哪儿呢？只在于三位一体的神，只有这一个出处，因为他是至高的，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是人类的创造者，他肯定正义、真理、道德全在那儿，他的本源和根据。当马丁路德拨乱反正到了神最大，找出来这个定义之后，然后说因信称义，不必经历什么教会、教皇、这个神权政府，我自己，我信仰圣经，我信仰基督救世，我信仰上帝创世，我就是义人。从这儿就根本上就排除了人间一切政权的那种对真理的那种把持。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嘲笑共产党那个宇宙真理呢？因为从圣经这儿它就根本就解释不通，就是邪恶的，你不是宇宙真理，宇宙真理在创造我生命的神那里。 我绝对没有说人权就是人的私欲而已，我绝对没说啊，你可以查我的语音，包括我的文字记录。 人人平等，怎么平等的？神之下人人平等，因为你半支烟是神造的，你具有神性，我要张丽君也是神造的，我也具有神性，都是神的作品，我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去互相犯。然后怎么运行这个社会呢？我们坐下来谈，这就是社会契约。神之下人人平等，这才是人权，这才是最确切的人权。有人说这神也太独裁了吧，他说对了，如果神不独裁，人必独裁。你没说人权是私欲，你说这个民主，民主是人们就是各自各怀鬼胎这个意思啊，我不是我没有记住你特别确切的那种说法。如果排除了神这个唯一的至高的根据，那么所有的理性主义者就都会搬出来自己的民主理论，其结果仍然是弱肉强食，谁拳头硬谁就是真理，谁就可以操控民主。那您承认人人平等吗？看来我真有必要爬楼把您那个表述找出来了。